这哭喊连天的，真够惨的。 Yeah.

顽皮啊，夫人，你看他满身灰尘呐、 啊。是啊，哪里来的灰尘呐、啊？ 我在花园打秋千，没留神摔了一跤。 哎呀，儿啊，摔着了五营，摔着了五营。 没摔着，没摔着。 儿啊，与你姑姑妈妈可好啊？ 我不要， 却是为祸。 又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婆婆，我才不要呢。 只顾妈妈与众不同，稍事见面你定会喜欢的。 那让我瞧瞧。 碧玉 有 换薛妈前来。 是了，薛妈快来呀。 此着萧少爷啊，夫人是与不是啊？ 不是哦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啊。 你一同讲了。 薛妈，花园之中金阔万刷，未有冬家之劳，不可擅日，若为我命，定则不。 渐渐记得 去吧。 薛妈，咱们快点走吧。 小少爷，咱们快点走吧啊，快走快走。 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？ 哟，小少爷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他们家哪有这么大房子呀？要有啊，也是茅草房。 哎，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？ 哟，小少爷，他们家哪有这么大花园啊？要是有这么大花园，还上咱们家当老妈的来吗？薛妈，到了，跟着我进来啊。哎，我说薛妈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三间花厅，这边呢还有一张小床。小少爷要是玩累了呀，你就哄他在这儿睡一会儿。哎，我说薛妈，这看着小少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什么磕了碰了呀，你可担待不起。哎，我说薛妈，我说这些可是为你好，你呀爱听不听。 多谢了。 哎呦，没什么没什么。我说薛妈，这有玩意儿，你会玩吗？这个是小喇叭，你 不用你教，不用你教，你走，你走。 嘿，好你个小没良心的啊！刚这么点你就喜新厌旧，你不跟我玩啊，还不跟你玩呢，我呀一个人玩去喽。 薛妈，你倒是哄着我玩啊。 好。这个可好啊。 之人啊，可好啊？ 剪纸人，你快点给我剪。 好。 行吗？你快着点儿。 我晓得。 薛妈，你快着点啊！ 是，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！ 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？ 这个纸人挺好的。薛妈，你再给我剪个马吧。 好。 哎，薛妈，我可要个绿马。薛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快点给我剪呀！ 啊。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些。 哦，人两条腿儿，马四条腿儿，不成不成，你还是得快着点儿。 这个绿马儿可好啊？ 这个绿马挺好的。是吗？它会走吗？ 哎，芝麻也能会走啊。 它不会，我会呀、啊。薛妈，我学一个你瞧瞧啊。 啊，公子，你不要脏了衣服啊。 不要紧的，脏了我妈给我买新的。薛妈，我学完了，该你学了。 哎，人是人，马是马，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？ 你学不学？你学不学？你不学，我告诉我妈去。 啊，公子，你不要偏去，我学过马儿就是。 那你快点学啊！ you 你看好不好啊？

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坐吧。 是吗？请坐吧，坐吧。 连升三级。 啊都是有道德的人，绝没有那个意思。要是有那个意思呀，早把我收了房了，也轮不着你呀。 如今他的母亲丈夫儿子一家老小都找上门来了。 怎么薛妈一家老小都来了么？ 是啊。 哎呀呀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 夫人你这算何理呀？ 老爷你道薛妈他是何人？ 他是何人？ 少时你就明白了。丫鬟快快有请。 Yeah. 身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，我非你 岂有此理。 Thank you.